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气温有所回落，高温天气有所缓解。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才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我们继续聊一聊足球的相关的话题，校园足球将会如何发展，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详细为各位讲述。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了解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1周年座谈会召开，北京团市委举办红领巾暑期营地，第35届百队杯落幕。以下是详细内容。今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第3届中国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大学生回信精神1周年座谈会召开。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的22个项目团队参与了本次座谈会，其中12个项目代表发言介绍了一年以来项目的进展情况。会上，去年收到习总书记回信的青年创客之一张望表示，总书记的回信充满了对我们的鼓励与期待，也更加激励了我们，不仅要自己深入农村，还要带更多年轻人去服务农村，帮助农村。日前，北京团市委在全市选拔出1300余名优秀少先队员参加红领巾暑期成长营地活动。据了解，红领巾暑期成长营地让孩子们从拥有梦想开始，为梦想成长。暑期成长营地活动通过阅读、作文等形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以学习宣传党的19大精神、习近平讲故事等内容为基础，不断激发少先队员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情怀，引导少先队员们争做新时代好队员。此外， 3D 打印、制作红绿灯、涂鸦机器人等创新体验提升了孩子的见识和精神，使孩子们感受到科学的魅力。心理辅导、组建团队等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活动培养了孩子团结协作的能力。找实习、做兼职，一年一度的暑假，很多学生纷纷选择与社会提前接轨，或赚点外快，或积累工作经验。近日，一些公司甚至承诺大学生做网络主播，每天可挣3000元到5000元，吸引了不少大学生参与。大学生兼职网红看起来真的那么美吗？有数据显示，目前网络直播的观众25岁以下的占比将近 50%， 18岁以下青少年占比接近 10%， 他们的心理相对稚嫩，容易受到主播影响。一些年轻人为了追求在网络上迅速走红，甚至做出多种不顾个人安全的行为， 对此，专家表示，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完善网络直播相关政策法规，尽力健全监管体系，加大惩处力度，切实减少擦边球行为。接下来是足球新闻。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 历时13天的我爱足球北京城市足球联赛及市级社会足球系列活动，2018年第35届百队杯足球赛近日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圆满落幕。为了方便高三毕业生的参加，今年百队杯特意为高考生放宽了年龄段和报名时间，使热爱足球运动的毕业生也能参加中学生涯里的最后一届百队杯。此为百队杯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百队杯青少年足球发展国际论坛及第三届百队杯少儿足球成绩赛等活动还将陆续举行。按惯例，今年百队杯仍会选出一支冠军队伍赴国外出访拉练。经过近四个月的激烈争夺，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杯2018首届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所覆盖的北京、郑州、武汉、广州、重庆、成都等十座城市都已顺利结束预赛阶段的比赛。本届赛事除了设置男子 U8 到 U12 共五个组别外，还针对目前国内少儿女足相比少儿男足比赛数量过少的情况，特意设置了女子 U11、U12 组别，男女足共计七个组别。近日，在2017-2018全国大学生校园足球联赛冠军争夺战中，新疆农业大学足球队最终以2-1的成绩战胜南昌工学院，荣获冠军。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创办于2000年，该赛事是中国国内高校参与范围最广、竞技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足球联赛，也是唯一被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正式认可的全国性大学生11人制足球赛事。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点燃足球激情，追逐赛事节拍。第一视角畅谈学生绿茵文化，分享足球快乐，谱写青春理想。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 好，欢迎各位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校园足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三位嘉宾。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请来的呢是北京市教委体卫艺处的处长王军，王处来做个节目。王处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北京八一学校的体育老师赵金，赵老师。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这个球员代表啊，来自于北京八一学校的这个同学魏谭西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魏谭西林，你现在是这个初几？ 我是初三，马上就要高一了。 马上高一了。你是参加了这次咱们这个校园传统赛，这个足球传统校的这个比赛联赛的比赛了，对不对？ 对。 那你是学校的校队的队长？ 不是队长，我是后腰， 踢什么位置？后腰。 嗯。 哦，这场比赛确实踢得非常的精彩，到时候可以再跟大家再慢慢聊一聊啊。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校园足球。其实今天我们的嘉宾的分量非常的重，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的传统校的比赛之中，我们看到这个八一学校啊，在初中组跟高中组都分别拿到了冠军。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方面我们要请到了王处来给我们讲讲接下来北京的校园足球将会往什么样的一个道路上去发展，尤其是我们看到特长生取消了，是不是这校园足球将来就一呼众矣了，怎么发展，我们要请王处来讲一讲。另外八一学校这次初高中拿了一个双冠王，究竟作为学校的校园足球该如何去开展，我们也会请赵老师啊，包括我们的魏同学一起来讲一讲。首先想问一下王处，您觉得现在在校园足球开展的情况，咱们这几年开展情况现在怎么样？ 应该说这次的这个足球特色校的比赛的这个结果来看，应该说开展的还是非常好的。这个校园足球呢，从这个开始到现在走过了一个艰难的历程，应该说现在已经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这个很欣慰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有了，我们有了课程，有了活动，有了竞赛，有了这个政策，而且还有了经费，也有了各方面的保障，甚至我们还有了来自国外的外教。那么下一步呢，实际上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这个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实际上两个层面，一个就是数量好不好，一个就是质量好不好。数量好不好呢，又是两个层面，一个呢是学校的数量够不够多，第二踢球的孩子够不够多。就是这个呢，就是说是我们在普及的层面怎么能够把校园足球变成一个学校体育工作的一个常规性的运动，孩子们喜爱的运动，并且呢能够让他持久的坚持下去，而不是少数人在操场上驰骋，而是多数人都能跑向操场，能参与运动，并且成为他们终身的一种生活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学生们是不是要有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足球人口。那么这个可能我们的体育课、体育竞赛都得发力，因为只有我们的课程是面对全体学生的。那么在这些方面，我们要把它这个数量的问题要解决。第二个呢，就要解决质量问题。你看我们这今年的不管是传统校的比赛还是联赛，我们这个竞赛场地都有了升级。我们今年这个联赛是在工人体育场，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也是将近20000观众。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地儿是我们国安的 主场， 但是呢我们孩子们的比赛进去了。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质量，没有一定的分量，我们也不敢去， 撑不起来。 哎，对。那么今年这个特色校这个也是，我们放到了奥体，并且还邀请了 C 罗，专门到场助阵，所以这个说应该说质量呢是有所提高的。那么只有质量提高了，我们才能更好的培养后辈的人才，才能是在细雾润无声当中把人潜移默化的培养出来。 其实这是一种带动的效应， 是 让一部分人先战胜了这样的一个高的舞台，让大家看到说只要我踢得好，我有机会可以在国安的主场，在北控的主场，可能在仁和的主场，我们去踢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决赛比赛啊。其实一种荣誉感。而且现场当时我在奥体的时候，现场的观众数量非常多， 是的， 不仅仅是这个我们的球员的家长亲属，而不只是自己的校友，还有很多这个 来自别的学校的观看者都有， 对，慕名而来的，然后这些这个观众过来观看我们这个初高中组的比赛，其实我就想到了那会儿看日本的校园足球，他们会放到甲子园，如果没有 对他那个高中联赛是非常这个 壮观的， 有非常有影响力的，在社会上 是的。所以我觉得慢慢的我们的北京的校园足球也在往这种方向在有一个发展， 是我们在努力。 但是谈到这儿，我们很多人，包括这个足球从业者也好啊，包括学校的老师也好，包括我们这个新闻媒体也好，最关注的可能王助您最近回答的问题最多的就是接下来特长生取消了，这个我们的校园足球怎么办。原来想说校园足球通过这特长生我们可以去聚集一批优秀的足球苗子，然后我们来统一培养，我们能够把他们聚合到一起，一起往上练。但是这个足球特长生取消了以后，那这个学生小升初以后，这个出路，这个不能凑到一起了。那比如说从小踢到大的这帮队友们，将来重新打散了，分散到各校了，那将来这校园足球如何开展呢？ 应该说呢，取消特长生这个概念呢，实际上是取消了特长生的升学选拔待遇，并不是取消了特长培养。特长培养是学校永远的永恒的一个主题，要鼓励孩子们发展特长，去个性发展。所以呢把这个特长生的取消和特长的培养不能混淆。那么只是说我们以后的升学，特别是在小学升入初中这个阶段，我们不采用了特长生的方式进行升学了。但是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就把这些孩子发展特长都一刀砍掉，这是两个概念。那么就会问，那怎么办？ 怎么培养呢？ 怎么培养呢？你像八一学校，它就是一条龙，它现在小学大量的开展，然后从小学里边的这个好的这个苗子里选拔出一些人，它就因为它是12年一贯的，它就可以直接升上来了。它就升到它初中，它再培养继续升到它的高中。然后后边我们还有大学这个接口。这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现在九年一贯制，十二年一贯制， 嗯， 对口直升， 嗯， 这个多口对接，这些政策还陆续都会要再研究，要出，所以呢，应该说取消了这个特长生的这个升学，应该说是不会影响校园足球的发展，反而从另外一面呢，它会促进校园足球的发展，因为它会激励更多的孩子去踢球了。因为以前我们这个特长生有升学政策是为了保障这种体育后备人才的这种发展，但是无形中呢，我们也丢失了很多孩子，大家都认为反正我也成不了特长生， 那我 踢他干嘛， 踢不出来、啊 哎、这样无形中把一项所有人都热爱的运动给带向了功利化、 嗯、 那么我们取消了它，实际上我们是在逐步去掉这个功利化，以后不论是张同学李同学，你只要喜爱足球，你都可能成为足球的爱好者，你都可能在这些方面培养你的爱好和特长， 嗯， 你这个反而倒变成了机会均等的一个好的办法， 嗯， 这样的话就会没有功利了，大家都是一个平和的心态，家长也平和了，老师也平和了，学生也平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量的发展足球人口， 嗯， 在足球人口增长的基础上，特别是青少年足球人口的基础上，我们就很有可能有更多的余地选择我们后辈的这种体育的人才， 真正形成这种金字塔 的 结构、哎、 对了，我们原来的尽管搞了十几年的特长生的升学的这种制度的保障， 嗯， 但是体育的这个人才的培养的路是越走越窄， 嗯， 因为我们的底座小，大家慢慢的就远离你去，认为我跟这个不沾边、 嗯、 就把这个一个人民大众包括青少年都非常喜爱的体育运动就变成了少数人的一个通道， 嗯， 所以那么通过把这个功利的行为放弃掉，我们选择另外的一个路径来培养孩子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基数做大，那么他的这个质量就是特殊人才的培养的人多了，他慢慢这个选拔余地大了，可能这人就出来了，就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足球的青少年的人口还有运动职业运动员的注册人口比其他的一些足球发达国家那真的是差的很多， 嗯，其实您谈到这点非常的重要，就是把这底座做大，然后能够让有更多的群众基础，不由得想着我小时候， 嗯， 小时候我们这些北京孩子都是在胡同里边 是的 踢， 对， 然后呢就是真的撞墙式二过一啊，真是一脚踢到墙上然后踢过去， 那个能经常摸到球、 啊、是的， 对， 都能够踢到球， 对，所以我们下一步呢也准备马上可能九月份我们也想启动一个小球计划，这个是和国安足球俱乐部联合搞的， 嗯， 就是鼓励小学的学生踢球，不是竞赛就是踢， 嗯， 每天保证这个都能踢到球， 嗯， 然后一周呢至少呢踢两次小场地小球，然后小比赛， 嗯， 也不计成绩，大家就是踢，就给你这个把操场圈起来，哎，快乐的踢， 嗯， 然后呢这个那个我们引用了社会的资源，国安俱乐部， 嗯， 他会出资给我们布置这个场地， 嗯， 给我们选派优秀的教练员、 嗯、 辅导，同时呢他对这些踢球的这个孩子包括我们一些踢球的老师他还有一些 培训， 嗯，有一些奖励， 嗯， 就是从社会力量来推动我们校园足球的发展，总体上就是说得让孩子们踢球， 嗯， 这还得能踢着， 嗯， 还得能踢好，那么这个后边可能还会有想很多的办法，那么要像国安和我们签的这个协议这个方式，我们肯定重点就不放在培养特长上了， 嗯， 就大家就是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踢，那这里边就会出一些在这方面有天分有这个天有这个品质的一些孩子出来，那么我们再把他们顺其自然的我们把他培养起来， 嗯， 可能这个呢对于我们校园足球的发展也好，对于我们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可能还会起到很积极的作用。 您说特别好，其实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很严谨的逻辑链条，就让孩子们先踢起来，踢起来以后才能发现谁踢得好谁踢得不好， 嗯， 然后在踢得好之中我们再进行一个培养，这样的话才能够逐步的找到更好的这个足球人才， 嗯， 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说因为找到足球人才我们就放弃了底部这些基座， 是， 其实它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 嗯， 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 通过提高又返回来带动普及的扩大。 嗯，好的，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任务要交给这个魏谭西林，那个你要送一首歌给你的队友们。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好，欢迎回来。想好了吗？要送哪首歌给你的队友们？ 嗯，想好了。 嗯， 我要选羽泉的《奔跑》。 奔跑啊，这有什么祝福的话送给你的队友们吗？ 嗯，就是希望我们大家以后要更加团结，更加努力，然后在学习成绩上要更加的好，然后在足球方面也要更加的努力去争取拿更多的成绩。 嗯，初中拿了冠军了，这个马上升入高中，应该还是在八一学校吧。好，祝你明年在高中组拿到冠军啊！ 谢谢。 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这个来自于北京市教委体委一处的处长王军王处，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八一学校的赵新赵老师，还有我们的同学魏谭西林。这就是本期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嗖的起身迈，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世界看荆棘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就像我说的，追不来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人生心愿长生，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过程明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所谓的来快乐成长在天里，最近天真的累了都在睡过，旁边风给电脑怕了，谁在都想呢，我靠着大栅栏吹着风唱着歌睡着了， 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的，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细颗粒物的浓度 PM2.5 是在每立方米25到65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听众朋友，为了落实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把高排放车作为治理的重中之重的要求，北京环保部门组织了开发了一款手机执法终端，并于6月正式推广使用，实现了对全市各区重型柴油车日常执法的全程监控。在南六环辅路太和桥附近，周边有多个大型的物流园区，每天来往运输的重型柴油车大概有3000辆。上午10点左右，记者跟随市区2级环保公安执法队员，在这个点位对过往的重型柴油车进行尾气排放检查。一辆外地牌照的车辆被执法队员拦下，检查中发现这辆车尾气排放超标，执法队员对车辆进行处罚，并要求立即整改。以往环保执法队员遇到这种情况，首先是手写方式记录下车辆牌照、行驶本中的相关信息等，现在环保执法队员通过手机执法终端可以扫描和拍照的形式，不到2秒钟就可以记录下车辆的所有信息。手机执法终端除了记录尾气烟度情况